善导大师讲过，有阿弥陀佛本愿力故，本愿力就是此地经文上所讲的，是弥陀的本愿力。所以女子称佛名号，临命终时一定化为男子，男身变成女身，在六道轮回里面很容易，女身再想转变成男身就不容易。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的时候就转成男人，弥陀接引受菩萨身，随佛往生。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。 这个是第二十四莲花化生愿，清净受生，无生苦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是胎生，胎生之苦，苦不堪言。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了，但是好健忘，都忘得干干净净。佛在经典里面形容，神识是投胎，是跟父母前世有缘，所以他才找到。缘是很复杂，若归四大类。 第一，报恩。 儿女是来报恩的，天性就好好，孝子贤孙，对父母照顾得好周到，好孝顺。 第二，过去世的冤家对头，他来报怨的。 这个细路长大之后，会搞得家破人亡。 第三，来讨债的，有债务上的纠纷。 如果父母欠他的少，大概三岁五岁就死了，债讨完他就走了。如果欠得多，可能到十几岁二十岁大学毕业，博士学位刚刚拿到，他就走了。这么多年的培养，债还清了，他走了。这一类的儿女大多数都是很可爱的，亦很听话，父母很喜欢，他讨完就走了。 第四，还债的，他前世欠父母的。 这种人对父母没恭敬心，但是对父母的物质生活他会照顾到，每个月会送生活费用给你，他对父母欠得多，物质生活他供养得很周到，很丰足。如果欠得少，每个月日子过得去就算了，不会比你多的。就算他发大财，他大富，每个月比父母的都是有限，因为他欠得少。所以怨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四种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父子、兄弟、亲戚朋友都是这个关系。亲戚朋友的缘分比较淡一点，能成为一家人是深的缘分，亦是很复杂。这件事阿弥陀佛看得清楚。 西方极乐世界不用胎生，是莲花化生，感至没有家亲眷属感情的负担。这种构想设计非常巧妙，将世俗的情爱、爱欲都用这个方法化解。 西方自是一个清净的世界，我们在经常看的九品莲花无不清净。古德跟我们说，举体皆是罪性秘密吉祥，体是莲花，莲花是七宝，这个秘密是讲心物，理和事都很深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，这个是莲花化生愿。若不义者不取正觉，这一句总结前面三愿，亦都圆满成就。 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顺拗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闻我名，寿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第二十五愿，天人礼敬愿。第二十六愿，闻名得福愿，同第二十七愿修殊胜行愿。 呢一段经文总共有三愿，亦系讲文明功德，但系比唔上前边殊胜。前边文明皆往生极乐世界，此之文明仲冇打算生极乐世界，冇求生净土嘅意念。换句说话讲，佢唔想往生，唔想往生嘅念佛人得呢啲果报。由此可知，文明一定要发大心，大心就系菩提心，求生佛国，不退成佛，呢个系无上菩提心。 呢一段经文所讲嘅一类文明的人，修学正宗冇发往生嘅大心，或者虽然发大心，佢唔系专修，听讲禅唔错，就去参几日禅，打个禅七，学物亦都唔错，又去念几日咒，咁系唔得嘅，咁就叫做杂修。 虽然对净土不怀疑，但系修杂咗，亦不能往生。乜嘢原因呢？净宗嘅往生一定要心清净，心净则土净，心不清净不能往生。念佛不求往生，只能得此处所讲嘅三种福。依家一段一段嚟研究。愿文讲十方众生，这个范围非常广泛，包括我们在内。我们念佛如果往生，这些福报是一定可以得到的。如果这些福报得不到，佛不就是妄语呢？阿弥陀佛亦不能成佛，念佛人即使不能往生亦得福报，这个是应当知道的。 闻我名字欢喜信拗， 名字包括净土三经，或者我们现在讲的五经一论，名字都代表了。因为名字是题目，好像作文章一样，五经一论是内容。如果不深入研究，五经一论的名字功德你不知道，明了之后真正生起欢喜心。信拗，拗是爱好，对于经论，对于修持的方法，相信而不怀疑，好喜欢。 礼拜归命， 归命即是以生命尽认受归依，归依阿弥陀佛。最近这几年来，同修发心在这个地方受归依，都是归依阿弥陀佛，归依三宝。理想的三宝，自性三宝是归依觉、归依正、归依正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这些是自性三宝。 住持三宝，就形象上来讲，我们的佛宝是阿弥陀佛，法宝是无量寿经，僧宝是以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这两位菩萨做代表。如果再多一些，就是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罪分里面所列的诸菩萨众、诸声闻众，都是属于僧宝。形式上的三宝是我们修学的榜样。 我们要发愿以阿弥陀佛作榜样，跟他学，学得跟他一模一样。所以我们供养阿弥陀佛，看到阿弥陀佛，我要照他那个样来修，他就是一个模型，照他那个模型来塑造自己，将自己塑造得跟阿弥陀佛一样。由哪里修起呢？由无量寿经修起。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全体，全身、全心、全愿、全行，经典就是介绍它。 修学的方法，第一个阶段是熟读经文，了解经义；第二个阶段是如说修行。每一句经文我们都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学习怎样将它做到，使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行持和经上讲的一模一样。 这样学阿弥陀佛，你就成了阿弥陀佛。所以要依照经典修正自己的身、语、意三业行为，此经就是法宝，这个是真正皈依法。经典里面的教训没有做到，不算皈依，所以要将它做到。僧，僧宝所表的是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所以要学大势至菩萨的理智，一门深入，永不变异。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普度，用理智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，不是用感情。用感情帮助人， 会生烦恼，用理智心地清净光明帮助别人不生烦恼是自在的。我们今日皈依的三宝同一般人讲的不相同，我们的法名是释迦牟尼佛讲出来的，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这样的样，娑婆世界的众生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在西方世界作佛，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，都称妙音如来，同名妙音如来。所以我们皈依都用妙音的法名，现在你是妙音居士，将来你是妙音如来，因果相应。这个法名是由无量寿经来的，这个确实同一般传授皈依不相同。 这样的皈依是真正皈依，确实晓得从哪里回头，要依靠什么来修学，依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清净平等的慈悲心， 用清净平等的慈悲心来修菩萨行。菩萨行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处世待人接物，菩萨行是 三福、六和、三学、六道、十愿。 我们成立净宗学会，为各位同修提供五个科目，这五个科目是具体的菩萨行，是由三福做起： 孝顺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 这个是第一福，人天福报，要真做至得，不真做的话，这里讲的诸天世人不会恭敬你，一样看不起你。为什么呢？你只会念经，一样亦没做到，所以鬼神看不起你。不能够讲我日日在这念经，日日拜佛，亦受了三皈依，为什么天人鬼神都看不起我呢？是因为你没有儒教修行，只念经文无用处。这方面我讲了很多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我这一日要依照佛的教训去做，晚课是反省，想想看我这一日哪些做到了，哪些还没做到，没做到的要改过来，要努力去做，这样做早晚功课就真正有利益有功德。绝对不是早晨将这一部经念一片念给佛菩萨听，晚上再念一片念给他听，早晚课诵就做好了，一日都无缺。其实不单止没好处，还有罪过。念经还有罪过吗？念经没罪过，但是你全心有罪过。你想想看，早晨在佛菩萨面前呃他一次，晚上又打妄语呃他一次，一年365日日日呃佛菩萨，这些是不是有罪过呢？你还有什么功德？所以鬼神看不起你。要知道念了要照做，诸天世人只会尊敬你。 这五个科目是不能够再减的了，一定要做到，只是修菩萨行。更具体的更圆满的，就是本经所讲的，讲得好多，更具体更圆满。五科只是纲目，现前所得的利益，天龙鬼神尊重你，一切邪魔鬼怪决定不会侵犯你。 念佛的人着魔，你们想想是怎样的一回事呢？妖魔鬼怪沾到身上，诸天善神远离你，妖魔鬼怪接近你，控制你，我们讲着魔了。你的修学和佛所讲的完全相违背，日日念的是佛经，心里面想的是歪歪曲曲，你的思想见解所作所为全部都是邪知邪见，损人利己。佛菩萨讲的说话你一句亦都没有听进去，一句亦没有做到，念经欺骗诸佛菩萨，仲自以为有功德，仲想得福报，边度有咁嘅事呢？学佛嘅同修要明了，绝对唔系经典上嘅说话不灵，系自己误会错解咗。 若闻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。 前边得福系呢一生嘅福报，广得他人嘅礼遇尊敬系福报。此第26愿是讲来生的福报，学佛的同修眼光总比别人看得远， 要睇到来生。呢一生好短暂，几十年寒暑一刹那就过去咗。过去之后仲有来生，来生点好呢？这个问题严重。 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当然选择西方净土，这个是最有智慧的选择。这样的选择，十方诸佛都赞叹，因为你选择的太殊胜，太好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加好的了。 还不想往生西方世界，觉得人生还不错，人天两道亦好好，你不愿意升天，来生再来人道，生尊贵家。这个尊贵绝对不是他的父母地位好高，屋企好有财富，假如没有道德，生到他的屋企去，还未长大，屋企就发生变故，那些不是福。福报第一是德行，祖宗父母积德，这个家庭只是尊贵之家。生到好善积德的家庭里面，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熏陶，一生不会有灾难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财富不一定是福报。 佛经上讲的财为五家共有，你没有福德，财富是保不住的，不过眼前给你看下。 我们同修虽然日日在这里听经，日日在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心不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亦不在阿弥陀佛，他的心在股票上。还有几个很坦白的同我说，做了好几年赚了四五千万，但是去年一年输光了，四五年的光阴空过，一片空白。所以钱是给你看看的，四五千万太少了，没有我多。如果钱财看看就算是自己的，那银行的银纸我去看看，也就算是我自己的，这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往年在香港讲经，有一位居士的金银珠宝很多，放在银行保险箱里面。我说你就只有这样一些些。他心里面很不痛快，他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，这些珠宝不敢拿回家，拿回家怕小偷，不敢戴在手上，怕人抢，只有放在银行的保险柜，一个星期去打开看一下。我说如果这样算是自己的，那香港所有银楼都是我的。为什么呢？我去到那里叫人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摸一摸，好，收起来跟我保管好。那有什么两样呢？跟他没有两样，亦不敢带，亦不敢放在屋企，怎么算是自己的呢？人迷惑颠倒，如痴到这样的程度，有什么法子呢？不开窍。如果银纸看看就是自己的，银行的银纸就是自己的，我比他多得太多，五千万算得什么呢？如痴可怜，不开窍。虽然念佛心里面还挂念股票，你说弊不弊呢？这样的人，诸佛菩萨、龙天善神不会向他致敬的。 学佛就是要头脑清醒，这些事实要搞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 财富有无？我跟你讲真说话，每一个人连一针都没有。你们想想啱不啱呢？你们晚上睡着了，人家将你的身体抬走，你都不知道哪一样是你的呢？不要说死了以后只一样带不去，睡觉的时候都没有。每日晚上都要死一次，还不警觉，要警觉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中讲得好好，三心不可得，万法原生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能所皆空，唯独因果不空，此是世出世间法的真相。有福的人就是有得用，要用的时候样样都有，那就好自在。佛教人离相、离念，修一切善法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时常讲，我们要有使用权，不要有所有权。金银财宝我能使用，我不必拥有，那几自在，那几快乐。需要用的时候一点都不欠缺， 唔需要嘅时候，俾银行去保存，何必要自己保存呢？你自会真正得到身心自在，快乐无比。 尊贵之家 是好善好德，即善之家。 诸根无缺， 六根充离，是来生的果报。 常修殊胜梵行， 梵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译成中文是清净的意思。梵行就是清净行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生活环境清净，这个是真正有福报。梵在我们三界就是梵天，梵天属于初禅，在三界里面并不是很高。初禅有三天，梵众天、梵父天、大梵天，经常时常讲大梵天王就是初禅天的天主。要想生到初禅，亦就是往生梵天，要修清净行，要修梵行。清净的标准是什么？ 最低限度要断五欲，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这五样心里面如果是执有一样，就没有资格生梵天。你就晓得生梵天不容易。 生初禅五欲要断去，此事自己要很冷静地去想一想，能不能够断得去呢？有没有能力修禅？我自己想了很久，没有能力断财色名食睡，修禅不能成就，咁至翻转头专修净土。净土唔需要断，可以大业往生，我可以做得到。 五欲要断掉，唔系形式上嘅断掉，要喺心里边放下。财色名食睡摆喺面前，仲会起心动念，色界天就去不了啦。 但系你修得再好，真正得定亦系欲界定。生欲界六层天，欲界上四层，夜魔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是修禅定。五欲没有断干净，五欲断干净就不是欲界，超越欲界到色界，梵天是色界。要修殊胜的梵行，殊胜的梵行就不是世间的四禅八定。四禅八定是三界之内，虽然是梵行，并不殊胜。殊胜的梵行是大乘佛法，目的是超越三界，永脱轮回，了生死，成佛道。念佛人这一生没有决定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来生得人天果报。因念佛善根，仲会遇到佛法，遇到了你真能够把握住发愿，就能往生。如果仲不想往生，那就再等来生。大家唔好笑，我哋每个人就系咁样嘅。过去世中生生世世都遇到呢个法门，因为唔想往生，所以搞到咁嘅样。你要想往生，早就成佛菩萨，仲会到呢度嚟轮回，嚟受苦难咩？呢个事实就系讲自己，唔系讲别人。呢一生我哋又遇到咗，遇到咁殊胜梵行，就系指呢部经。念佛法门，问问我们要不要把握住？你能把握住，这一生就生净土；不能够把握住，来生继续轮回。但是来生能不能够得人生呢？这个地方讲，念佛有相当功夫的人，念到身心清净，当然得人生。 身心清净，要发愿求生净土，决定往生。有往生的资格，不愿意往生，当然得人身，咁系无话可说嘅。真正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愿唔愿意出三界，就喺你一念之间啦。 所以五欲障碍梵天，何况菩萨？呢啲要觉悟。我时常讲，学佛嘅人有四大魔障：财、色、名、利。我同经常讲嘅唔一样。我讲的比较清楚，财色名利四大魔障， 呢四样你唔能够远离，佛念得再好，唔好讲一日无量寿经念十二篇，念二十四篇亦都冇用处，亦不能往生，决定要远离。利害得失呢个账，要算得好清楚。我将财色名利写一写，忍一忍，咬实牙根，亦不过系几十年。成咗佛之后得大自在，得永恒嘅快乐，系值得。 眼前呢一点小小嘅世间人认为系乐，唔知道其实嗰啲系苦。佢以为系乐，点解佛话系苦呢？因为后头系苦。佛在经上譬如刀头晒物，非常锋利嘅刀刃上面涂咗一啲物要你去舔，系几甜嘅，但系舌头一舔已经被佢割断啦。 财色名利嘅甜头就好似锋利刀刃上嗰一点点物一样，你谂谂，边一个聪明人会做咁嘅傻事呢？迷惑颠倒嘅糊涂人自做，聪明人唔做。念佛虽然将呢啲舍弃，好似系苦，其实里边有真乐。世间人冇办法体会，你能将妄想分别执着舍弃，得心地清净，清净系真乐。世出世间一切法睇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个是大乐。你不入这个境界，这样的真乐你享受不到。换句话说，这种乐趣你从来没有享受过，你哪知道呢？你知道刀锋洗物过一点甜头，你有没有尝到纯正的物？那些是真甜，后面没有祸害。真正修行人只知道，他只能够得到。 闻我名字， 这一句是贯穿这一段的三愿，皆是闻我名字。第二愿就是 闻名得福， 第三愿是省略了 常修殊胜梵行， 亦是闻我名字欢喜顺拗，礼拜归命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虽知道闻字有省略，意思是圆满的，闻一定要兼顺受，如果没有顺受，不能够叫闻。换句话说，一定要真正做到，如果没有做到，闻等于不闻。一定要做到，只能够得现前的福报、来生的福报、后世的福报。如果真正发无常心，必得究竟圆满的福报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特别提醒各位同修，一定要远离妖魔鬼怪。魔同各位讲咗四种，乜嘢系妖怪呢？依家喺街头上到处都系，只系你自己唔认识，我认识。 左转将妖怪嘅样好清楚、好明白嘅话俾我哋知。 人气常则妖兴， 人将常道舍弃咗，就系妖魔鬼怪。常系乜嘢呢？ 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 不仁、不义、不讲礼、不讲信用，就是妖魔鬼怪。 你们看看社会上、街道上、街行上，妖魔鬼怪有多少？到处都是。妖兴，妖就兴旺、兴盛。妖魔鬼怪兴盛，这个社会还能够好吗？在佛法里面，不守五戒十善，就是妖魔鬼怪。你说这些多可怕呢？所以现在社会上妖魔鬼怪多，世界要乱，妖魔鬼怪势力大，人众多，影响力好大。所以现在善良的大众迷惑在这个境界里面，邪正不能不辨别。为什么呢？ 信正的人少，大众见到人少，心会想这件事大概是靠不住的。信邪的人多，大众见到人多，总是以为有些道理，于是都跟着去了。 这些就是我时常讲的，现在的人信邪不信正，听骗不听劝，劝他他不相信，骗他他很容易就相信。我们要多些由这些地方反省，在这个时代遇到正法修正行，实在是非常难得。心正行正，诸法护念，龙天善神尊敬， 弥陀大愿，决定不虚，我哋要深信不疑。 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明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聚，永离热恼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又如流尽比丘，若起想念贪计身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一段里面共有四缘，由第二十八到三十一缘。第二十八是国无不善缘，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亦看到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和这一缘完全相应。西方极乐世界不单止没有恶趣，恶趣的名字都听不到，所以称为极乐世界。由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， 从第二十八愿至三十八愿，说明西方世界众生之缘，显示极乐世界的众生无量功德，自在受用，成就极乐名号所含的真实意义。 下文是第二十九，住正定罪缘，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 这里没有差别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九法界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平等的成就，这些是极乐世界第一功德。 皆同一心，住于定聚。 什么是定聚？佛弟经常将一切众生时常用分类的方法来解释，所谓四乘六凡，这些是分类的方法。二乘三乘亦是分类的方法。人王经将菩萨分为五人，亦是分类的方法。花严将菩萨分为五十一个阶级，亦是分类的方法。佛在经上亦有将一切众生由修行成果上分为三类， 一是正定罪，一是邪定罪，一是不定罪。 这些将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尽了。什么是正定？ 正定就是他修学得如理如法，方法与理论相应，必定正果，决定有成就， 就是正定罪。我们念佛要好像大势至菩萨一样正念相继。中国祖师时常讲老实念佛，老实的标准就是正念相继。什么是正？ 你有怀疑就不正，有疑心有夹杂就不正，必须做到不怀疑不夹杂。 相继是不间断，这一句佛号果然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，只是正定罪。因为你决定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就要看你念佛的功夫，你真正能够断几多烦恼，但是决定伏烦恼，决定往生。一个人起心动念，一个念头接住一个念头，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决定伏住烦恼，所以往生梵圣同居土决定可靠，没有怀疑。 功夫深一点的人见思烦恼断了，就生方便有余土。功夫再深一等的人能够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就生实报庄严土。 所以西方世界四土三倍九品要看你功夫的浅深，这个是正定罪，决定正果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学，都能得到结果。但是任何一个法门原则都是专，专精而不能夹杂，夹杂就错。 果然不夹杂，那就真是花严经上所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一个法门就是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就是一个法门， 我哋念呢一句阿弥陀佛，呢一个法门就系无量法门。 如果你参禅、参话头或者观心，呢一个法门亦系无量法门，决定系圆融含摄嘅。因为佢得到清净心，清净心中一念不生，所以法门都要放下。心里边如果起一个分别心，无论修学边一个法门都掌握唔到，都捉唔到。所以最忌嘅就系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化严经上，佛将众生嘅病根讲出嚟， 但以妄想、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所谓证得，就系指清净心。所以要想真正证得，一定要正定罪，将心定喺一门上，定喺一个法上就正确。唔理边一宗边一派，唔理你学乜嘢经论，只要将心定喺一门，决定成就。呢、这个原则通一切宗派，通一切法门，决定不能怀疑。 第二，邪定罪。邪定罪只修行，决定不能成就。 佢有冇定呢？佢亦有定，定里边有参杂，或者有疑虑。虽然有定，仲有妄想执着，好似世间嘅四禅八定，出世间嘅九次谛定，都有妄想执着。如果冇妄想执着，阿罗汉辟支佛点样不能明心见性呢？佛喺经上时常同我哋讲，二圣人传教菩萨，我执虽妄，法执犹存。你就知道法执仲系属于妄想执着。比起凡夫，佢哋执着轻，我哋凡夫嘅妄想执着重。但系佢仲系冇办法明心见性，道理喺呢度。呢啲系邪定罪，所以喺灵验会上，佛体二乘人都系外道，邪知邪见。呢一种称为门内外，系佛门以内嘅外道。我哋喺唯识经论里边讲嘅同生性、二生性，同生性系正定罪，二生性就系邪定罪，或系不定罪。乜嘢系同生性？ 转八色成四字，用四字而不用八色，这个是同生性。同诸佛相同，用的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 以本经经题来讲，所用的是清净平等觉，而生性是用妄心，不是真心。 他用的是八色五十一心所，同佛用心不一样，称为二生性，决定不能成正果。 正果的标准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原教是初住菩萨以上，别教是初地菩萨以上，这些是正果。邪定绝不能成正果。 第三，不定罪。说他不定，就要看他的遇缘。他如果遇到的缘殊胜，遇到正定的缘，他就学正定；他遇到邪定的缘，他就学邪定。 有圣缘，他会开悟，会正果。冇圣缘，佢就不能开悟，亦不能正果。善知识系缘，我哋今日讲老师，遇到真正高明嘅老师，呢啲系第一圣缘。第二圣缘要有真正嘅同参道友，对我哋有利益嘅同参道友，而唔系损害修道嘅缘。第三种缘就系修学嘅环境，细嘅环境系道场，大嘅环境系我哋居住嘅地区。社会环境亦要殊胜，冇障碍，咁样只能成就，至容易成就。佛讲呢三罪：正定罪、邪定罪、不定罪，亦将一切众生都包括咗。喺此地睇到西方极乐世界全系正定罪，因为决定一生完成佛道。 只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即使系下下品往生，亦圆正三不退。咁就系讲明正定，决定圆满正得三不退。 呢一缘亦可以讲系好具体嘅演示出嚟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嘅密意，阿弥陀佛威神嘅加持系主要原因。同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嘅最低限度，你自己已经修得一心。我哋讲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唔容易得到。我哋今日果然死心塌地一门深入， 将呢一句佛号贯彻到底，就是一心。我唔想再学其他嘅法门，我就呢一门深入，咁就是一心。 一心称念弥陀名号，经文上皆同一心。一心是没有意念，有意念就不是一心，心里面起个念头就不是一心。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哪个是阿弥陀佛，哪个是观世音菩萨，已经是意心了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名号，形象完全平等，就是令你在那个世界一日到晚，一年到头，一念都不生。下四句是第三十，傲如漏尽缘。